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晚上好，欢迎你收听听听糖耳朵节目，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每天晚上在听听糖耳朵节目里，你都能听到超级好听的故事儿歌，还有好玩的笑话。 小群姐姐和糖耳朵兔子也会经常请小朋友们参加我们的各种活动。 你想参加我们的活动吗？那就请你的爸爸妈妈现在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吧，每次活动都是在公众号上报名的哦。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听听糖耳朵，你也可以用它在手机上听故事哦。 好啦，开始听故事啦。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美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他们是克莱尔·于歇·毕肖普和库尔特·维泽，是由费方利翻译的。我们要谢谢森林鱼，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中国五兄弟。在很久很久以前，在中国有五个兄弟，他们长得一模一样。他们和母亲一起住在海边的小屋子里。这五个兄弟呀，可不是一般的兄弟，他们个个神通广大，会一般人不会的东西。大哥会乾坤术，能张开嘴，把江河湖海给吸到肚子里。二哥会铁脖功，他的脖子啊像铁那么硬，砍也砍不动。三哥会伸缩术，咻一伸，腿能伸到无限长。四哥会避火诀，就算扔到火里也烧不坏它。五弟会屏息术，憋住不呼吸，想憋多长时间就憋多长时间。每天早上，不管天气好或者坏，大哥都会去捕鱼。他带回来的鱼呀，都是别人没见过的，又长得很漂亮，在村里的集市上总是能卖个好价钱。有一天，大哥离开集市的时候，一个小男孩叫住他，请求和他一起去捕鱼。大哥说： 哎，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可是小男孩不停地求他，他实在是耐不住，只好答应了。大哥说： 我可以带你去捕鱼，不过有一个条件，你必须随时听我的。 小男孩点着头说： 好的好的，我都听你的。 第二天一大早，大哥带着小男孩去了海边。 大哥说：记住我的话，你得随时听我的话，看到我朝你做回来的手势，你就必须马上从海上回来。 小男孩又满口答应： 好的好的。 于是大哥开始趴在海边， 咕咚咕咚地吸起海水来， 咕咚咚咚， 大哥就一口吞下了整个大海的水。这下所有的鱼都躺在了海底没法游了，所有海洋里珍贵的东西都露出来了。小男孩高兴极了，不停地跑来跑去，在口袋里塞满了人们从来没见过的漂亮的海底的石头、贝壳、海藻。大哥站在海边，嘴里面含着海水， 在海边捡了几条鱼。因为嘴里含着整个大海的海水，他的脸和腮帮子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球了。现在他觉得有点累了，就快含不住海水了。于是他做了个手势，让小男孩快点回来。小男孩看到了手势，可是他没有听大哥的，他还在继续捡。大哥使劲忍着，千万不能把水吐出来。大哥使劲地挥舞着手臂，让小男孩赶快回来。可是贪心的小男孩啊，不但假装没看见，反而往大海深处跑得更远了。大哥的嘴被海水撑得鼓鼓的，就要撑不住了。他拼命地做手势，呼唤小男孩回来。可是小男孩还冲大哥做着鬼脸，还一边拼命地又往大海更深的地方跑。大哥就这样一直含着海水，感觉自己的嘴都要爆炸了。突然他实在撑不住了，哗的一下把嘴里的海水都吐了出来。海水涌进大海，小男孩一下子被大水冲得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大哥只好一个人回到村子里，马上就被抓进了监狱。他被判了刑，要被砍脑袋。在行刑的那天早上，大哥对法官说：大人，你能放我回去，让我和我的母亲告个别吗？法官说：这个要求可以答应，你回去吧，跟母亲告别完了就回来。于是大哥就回到家，不过回来的不是大哥，而是二哥。接下来二哥要被砍头了，村里所有的人都聚集在广场上看着。鬼子手举起了鬼头大刀，朝着二哥的脖子狠狠地砍了下去。当！只见二哥站起来，面带微笑，一点事儿也没有。二哥长着铁脖子，脑袋怎么也砍不下来。大家都很生气，商量着第二天要用水淹死他。等到第二天早上，二哥对法官说：大人，您能放我回去，让我和我母亲告个别吗？法官点点头：这个要求可以满足，你回去吧，然后马上再回来。于是二哥回到了家，不过这次啊，换了三哥来顶替他。三哥回来以后就被推上了出海的船。等船开到辽阔的海面上，三哥就被扔进了海里。只见三哥的腿就不停地长啊长啊长啊长，越长越长，越长越长，一直长到海底下。三哥就这样站在海底，脑袋还在水面上呢。他面带着微笑，脸随着海浪一上一下，海水根本淹不到他的头。大家都很生气，又商量着第二天要用火来烧他。到了第二天早上，三哥对法官说：大人， 您能放我回去，让我和我母亲告个别吗？法官说，这个要求可以满足。于是三哥回到了家，这次啊，换了四哥来顶替他。四哥回来以后就被人绑了起来，他们在四哥周围点着了大火，大家都围在周围看，在呼啦啦的熊熊的火焰里，只听到四哥说，哎呀，烧得真舒服啊。人们大声喊着， 嘿，火不够大，再添点柴火。 火越烧越旺了，四哥却说， 哎呀，现在更舒服更暖和了。 因为四哥根本就不怕火烧。大家更生气了，商量着第二天要把他闷死。到了第二天早上，四哥又对法官说， 大人，您能放我回去，让我和我的母亲告个别吗？ 法官又点了点头， 这个要求可以满足。 于是四哥回到家，换来了最小的五弟顶替他。因为兄弟五个长得一模一样，所以这几天人们根本没发现已经换了好几个人了。在广场上，人们用砖头砌了个大炉子，里面装满了浓稠的奶油。五弟坐在大铲子上，被人们塞进了奶油里。接着，炉子门紧紧地锁上了，大家都围坐在外面，等待着结果。看热闹的人心想，哼，这次看他还能玩什么把戏。为了防止五弟逃跑，人们一整个晚上都守在大炉子外面，一直守到天亮。当人们打开门把五弟拖出来，人们只看到五弟伸着懒腰打着哈欠说， 哇，哎呀，睡了个好觉啊。 大家都吃惊极了。法官走上来对五弟说， 我们想了所有的办法来惩罚你，可就是办不到。看来你是被冤枉的，你没有罪。 所有的人都一起喊道， 对，肯定是错了，肯定是我们错了。 于是五弟被放回了家，五个兄弟又重新在一起了。 哎呀， 怎么了？ 我一进到这样热的湿的地方，我的眼镜片上就会有好多雾气。 确实是这样， 我就看不清楚了。 那可怎么办？ 擦一擦呗。 你为什么会戴眼镜呢？ 因为我的眼睛近视。 近视？ 近视就是说我的眼睛看不清楚远处的东西，只能看清近处的东西。 哦，对，我幼儿园有个小朋友 也戴眼镜吗？ 也戴眼镜了。 好可怜。 是的。 都怪我小时候没有听妈妈的话。 哦，听妈妈的话。 对。 就不会戴眼镜了。 小时候妈妈跟我说，不要躺在床上看书，不要在光线特别黑的地方看书。 对。 不要一边走路一边看书。 对。 不要看那么多电视，不要看那么多手机，眼睛会近视的。 结果？ 你知道当时我怎么说的吗？我不管，我不管。 哎呀，真是的。 后来我就躺在床上看书，走路的时候看书，还看好多电视，眼睛就近视了。 哎，我突然想到 什么？ 有一种眼镜叫做隐形眼镜。 对啊，就是一个 薄薄的小片片放在眼睛里面，就不用戴眼镜了。 那那样的话，当他们进到这个很热又很湿的环境，也会什么都看不见吗？ 嗯，那倒不会。哦， 那么你换了吧。 嗯， 我听说还有黑色的、咖啡色的、 那 绿色的 墨镜。 哦，那好吧。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孩子成长的过程总是给我们带来无限的惊喜，比如第一次喊爸爸，第一次孩子喊妈妈，第一次会爬，第一次会走路，第一次说完整的句子，第一次背起小书包等等。每一个进步都会让我们欣喜不已。上幼儿园的呱呱刚刚学会了用大字来组词，他非常兴奋地指着家里的东西念道： 妈妈你看，这是大狗，这是大衣，这是大床，这是大枕头。 妈妈非常高兴地看着呱呱会用大字拼这么多东西，内心深处充满了无限的喜悦。刚想抱起呱呱的时候，呱呱一转身对准妈妈看了一眼，然后调皮地笑了笑，甜甜地对妈妈说： 这是大妈。 现在网上有了一些聊天的工具，他们究竟会对小朋友产生多大的影响呢？看看下面的这位小朋友和他的妈妈的对话，你就会知道了。暑假中的一天，呱呱的妈妈抽空带着呱呱到极地馆，极地馆里边的空气非常的冷，真的像极地当地的环境一样。妈妈特地为呱呱和自己租了两套羽绒服套在身上走着，不远处他们就看见了一大群企鹅在那儿嬉戏。看着这些企鹅玩得很开心，呱呱笑着看了半天，可是没过一会儿他突然又沉下了脸子，一脸好奇地转向妈妈，问妈妈说： 妈妈，为什么这儿的企鹅都是男孩子呢？ 妈妈也觉得特别诧异，低下身对呱呱说：嗯，你是怎么知道的？里边有女企鹅呀。呱呱不高兴地撇了撇嘴，对妈妈说： 才不是呢，我看到你的 QQ 头像里女企鹅都是头上扎蝴蝶结的。 每天在呱呱家门口的路上都会有洒水车经过，有一天正好妈妈和呱呱外出撞了个正着，妈妈就启发呱呱说：小呱呀，你看看这个车，它在干什么呢？呱呱奶声又奶气地回答妈妈说： 妈妈，我觉得它在撒尿尿。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广西省城防港市阳光海岸幼儿园的王忠林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春雨。 春雨滴答滴答下小雨了，董子说下吧下吧我要发芽，泥塑说下吧下吧我要开花，